一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2018年北京马拉松赛将在本周日上午举行，届时比赛线路将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沿线行驶的144条公交线路将在交通管制时间内分时分段采取区间车、扩大行车间隔和临时绕行等运行措施，在确保比赛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障市民出行。市民了解线路的详情，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166，或通过公交集团官方网站、微博、微信查询。记者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为配合地铁6号线西延段信号系统升级，本周六和本月22号两天，6号线将提前结束运营。6号线各站从晚上7:58起陆续停止售票和进站，沿途各换乘车站陆续停止换乘。具体信息请关注北京地铁微博和网站了解。位于怀柔区的4A级景区北京黄花城水长城日前成为本市国家级旅游服务业标准化项目试点。黄花城水长城把智能监控系统与智慧旅游系统整合，开发丰富旅游商品种类，构建大中小型游船，满足游客水上娱乐需求。记者从2018北京 CBD 创新发展年会上了解到，长营体育公园将于明天正式开园，为10万居民提供休闲健身娱乐的新去处。公园内的北京东部首个半马赛道有望在下半年开展赛事活动。第十届北京菊花文化节正在举办当中，本届菊花文化节在顺义鲜花港、北海公园、天坛公园、北京植物园、世界花卉大观园、八达岭世界葡萄博览中心6地举办。北京国际鲜花港今年第一次在户外大面积种植精品标本菊，还将举办音乐灯光秀、丝绸之路、金色年华风采大赛等丰富的活动内容。今年北海公园邀请了日本菊花大师来北海参展，天坛公园在祈年殿景区主要展示品种菊，也展出大力菊、悬崖菊、造型菊、多头菊、案头菊等。北京植物园在杨树林布置了菊海5000平方米，独本菊展览150平方米。世界花卉大观园一菊展有菊花立体雕塑和菊花盆景，还将组织第9届菊花擂台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斗菊。世界葡萄博览园室外展区由花篮花海、精品菊花展和菊花小品组成，室内展区主要进行菊花切花品种、插花花艺、艺术菊花和菊花衍生产品的展示。第21届京白梨采摘节正在举办，为期近一个月。军庄镇的京白梨是北京郊区名优特产之一，从明代起就一直是宫廷的贡品。采摘节期间，游客还可以欣赏到特色的军庄大鼓表演和传统的中国风舞蹈。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受高空槽及切变线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下午呢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雨量较小，对出行影响有限。近期呢本市花粉浓度持续偏高，花粉过敏的朋友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花草繁密的地方。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渐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梦想当中的家了。 哎呦，这一开始定调就定得这么高，梦想当中的家。 因为确实是这样的，一直有这样的想法，一直觉得有很多人都已经实现了这样的想法，但是他们离我都很远。但是今天我觉得他离我非常近，因为已经坐在我们直播间了。 啊，也就是说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他在某些方面就是你的梦想。 就是现在他的生活是我特别想要的生活。 哎呦， 真的。 这个。 尤其是他们家那地方。 啊。 还有他们家那乖巧的闺女。都是我想要的。 啊、是吧？ 是的。 啊。行。哎呀，你这说的我都不知道该。那今天。 当然我知道你有了。对吧， 我的梦想还在前方。 哎，我先跟大家说一说我的梦想，一会儿来说一说我今天邀请来的这位设计师啊。我的愿望呢是离都市不要太远，在一个相对安静的小乡村能够有自己的一个地方。 嗯， 这个居所呢不用特别大，够我们一家三口来居住就可以了。 嗯， 最好再能放两条狗。 嗯 啊，同时呢有一个菜园子能够种种菜，有一个特别大的餐厅，我们能一起做饭一起吃饭。还有呢就是当天特别好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灯都关上，就坐在躺椅上，在我们家的院子里边仰望星空，就能看见小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些星星。这就是我特别特别的一个简单的生活愿望。 哎呦，挺美。 挺美， 听起来确实挺美。 他现在每天都是过着这样的日子。 是吗？ 是的。 哎呦，那隆重介绍一下。 来吧，赶紧请出今天的这位嘉宾，独立设计师毛继辉。欢迎毛设计师。 大家好。 哎，一开始呢我是一直叫毛老师，毛老师。但是呢，那个继辉一直说你不用叫我继辉或者毛毛都可以，那咱们就亲切一些，叫毛毛好吧。啊，咱们就叫毛毛。当然 合适吗？ 合适 啊。这个今天咱们要聊一聊，就是我们这位独立设计师毛继辉他的一些生活的怎么说呢，分享一下他的生活嘛。因为除了他的乡村的家特别让我羡慕之外，还有就是他现在经常会带着他的闺女到处玩去。 嗯 啊，包括咱们国内的国外的等等等等。而且我特别好奇的就是一个设计师，一个家装设计师， 他带着孩子出去，他的视角会是什么样的呢？会玩些什么内容呢？这不马上也是十一了吗？很多朋友可能也会考虑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去玩，我们也来听听他曾经的一些旅行经历，尤其是亲子游的经历，看看能不能给我们稍微带来一些不同的视角。 哎，我觉得你有一点说的特别好 哦， 比如说我想要找一个类似于时尚的一个服装的一个设计师，我怎么样来看他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两把刷子呢？我见面，我先看他自己给自己在捯饬的过程当中，哎，这个比如说他自己的服装啊，包括他的一些发型，其他的设计怎么样？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家庭方面的一个设计师，你怎么样来了解他到底在设计方面的一些理念？你去他们家看，我觉得这个是最简单、直接、有效的。 来吧，一开始呢，咱们先来聊聊他的生活。 好， 一会儿我们再来看看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样的，看看是不是他的设计理念被他的生活所影响，还是他的理念影响了他的生活。一开始咱先问问毛毛啊，是为什么就选择从城市搬出去到乡村找一块地儿呢？是浪漫主义吗？ 我觉得其实还是实用主义。 哎呦，是吗？ 对，我觉得就首先作为一个父亲嘛，尤其是现在我们都是只有一个孩子，那么其实我希望我的给到孩子的生活呢，就是说我希望第一，我希望有更多时间去陪伴他，因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我们不能把他交给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去照顾，我觉得还是父母在身边陪着孩子长大最好。再有一个就是呢，我还是希望在我陪他的这段时间里，我可以多带他去大自然里面多走一走看一看。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于就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你跟大自然很亲近的话，长大对他的各方面都会好一些。 是的，我们晚上啊也有一个嘉宾，我们都叫他京郊王。他也是一闺女，他说我闺女可野了，我说那可不是，跟着你这爹能不野吗？他就为什么叫他京郊王啊？京郊他都跑遍了。每周他基本上能抽出三四天的时间，而且他现在就做旅游，所以他把工作和生活融合得特别好。就带着他闺女，他闺女一放假就带着他闺女，说我闺女现在什么都知道，出去看那些野外的什么小动物啊，野草啊，能吃的那些野菜他全认识。就是他现在特别自豪的说，我把我闺女扔在野外，他绝对至少能活两天，就是他自己绝对能给自己找吃的。我说这个太牛，这就和一般的孩子，咱们可能城市里边长出来的孩子可能不太一样。 我个人的一个就是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像我女儿搬到农村之后呢，因为农村肯定有各种小虫子嘛，她以前可能她会比较害怕，她到了农村之后，她就会去摸各种小虫子，其实并不是所有小虫子都会咬你啊，蛰你，就像小时候我们玩的什么金龟子什么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家女儿城里的朋友来到我们家玩的时候，看见那个虫子就会真的是尖声的惊叫，他会觉得很害怕很恐怖，看见那个虫子他也很害怕。有时候带着这个孩子去草地里边玩，他就会觉得自己身处在一个他会特别恐怖的一个环境中，但是我女儿就很放松。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就是在乡村生活惯的孩子跟城里的孩子有时候的一个区别。 好，看来是还是全心全意为了孩子，所以选择了乡居生活。 对， 但是作为大人的话，你们适应吗？ 我觉得这个得有一个适应期，因为毕竟以前我们一直是在城市里生活。我就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刚搬到农村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是夏天，还好没有受到这个气温的影响。刚搬到农村的时候，孩子的妈妈会觉得晚上太黑了。因为农村晚上不像城里有什么高楼大厦的灯光呀，霓虹灯光呀，什么路灯啊，就是一到了农村，它晚上基本上，尤其是我们住的地方可能稍微偏一点，连路上的路灯都没有，所以是一到晚上是特别漆黑一片。还有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养了狗，有时候晚上我们需要遛狗，那孩子他妈就会觉得哇太害怕了，你在这么一个漆黑的环境里晚上还要牵着狗出来遛狗。但是就是我女儿就非常好，就是我晚上也带着她遛狗，她就完全适应了这个黑暗的环境，她不会觉得好像害怕呀，她只要觉得遛狗嘛，因为狗本身就是来保护我们主人的，所以说她会觉得很放松。其实孩子反而比大人要放松很多。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小时候一般啊，作为小孩子啊，我们都会怕黑， 对， 但是长大了之后反而是怕光。 怕光， 我现在就特别怕光。或者说我期待没光的地儿。 我们前两天去青岛，我们住的那个地儿就是一小山村，就在海边。晚上啊，所有的灯全关了，除了我们那几栋房在那儿唱 KTV 啊，我就搬了一凳，就坐在前面靠海边，不是，虽然也不是特别近，但是也能听到海的那个声音。前边一点光都没有，哎呦，就感觉特舒服。上面的星空，你能，就是当越黑的时候，你星星才会越亮。就你周围没有什么光污染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星星特别亮。就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呦，自然太美了。就那一刻你会觉得特别幸福。我是这样的人啊，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朋友可能都这样，但是我觉得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出来旅游，到了周六日都会出来去选择去民宿啊什么的，他们可能也希望过一些返璞归真的生活，让孩子什么的也体验一下农家的生活啊。来，刚刚说的都是特美好的事情啊，除了怕黑这件事儿，接下来咱说说在，哎，你在乡村的生活，你们家一家三口带着狗，就是特别完满吗？完美吗？一点困难都没有，一点难事都没有吗？ 应该不会有完美的生活。其实我们刚搬到农村去住，因为刚去的时候是夏天还好，但是等到天气慢慢冷了之后呢，因为我们家是自采暖，不像城里都是集中供暖，因为我们看有时候孩子的朋友冬天在家室内就穿一个背心就可以，但是我们家比如说我们家的厨房，因为我们做是地暖，但这个地暖可能做的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我们家层高太高了，所以我们家的厨房早上起来可能温度只有12度，所以你们是想象不出来一个地方早上起来只有12度的一个感觉，其实还是挺冷的。包括我们家的客厅其实有时候温度应该是在15度左右，就是说有时候晚上也是这个温度，所以我们在住进去的前期，其实大部分大人是不允许孩子去轻易玩火，他会觉得这个很危险。但是我就要去教孩子，就是说我要教会你怎么去点火，怎么用粉笔在地上画画啊，都是很随意的。就是说家里边我觉得不要给孩子就是太多的约束，他可以在家里边利用任何 调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都起火，得多少钱？ 又得几万，再加上设计、施工、建材，再买点灯和窗帘啥的，你这是省钱的吗？ 如果咱们说的所有这些999一平米一口价零增项全部搞定，是不是秒省好几万？ 此情此景，我又想吟诗一首。 行了，先打电话吧，全包圆915品质整装节，就15号前有效，打完再吟诗。400-606-8866， 记住了，400-606-8866。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915朝阳大悦城店庆全场一折起，满额赠100元券，十台 iPhone 全天送，真人推币机瓜分10万元，运动儿童大牌折上满减，更多优惠尽在朝阳大悦城915店庆。 美丽是女人一生的追求，让她美丽是你的责任和幸福。佳节将至，为她选桃花姬阿胶糕。 桃花姬吃出来的美丽， 中秋送礼送桃花姬阿胶糕。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 400-606-8866，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9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 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好看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调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设计师啊，当然呢，今天我们好像没怎么聊他的工作，一直在聊他的生活。 他的孩子。 好像看似今天的住在八七六是一个育儿节目啊。 那也是跟住在有关的。 但是我觉得设计师就是这样，就工作绝对，就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工作绝对不是他的全部。 嗯。 就是真正能够把工作做好的人，一定是特别有懂生活的人。 这个我认同， 所以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在看了我们这个毛毛的一些他们家的照片之后，有人说：“哎呀，不愧是设计师。”还有这一位是叫建梅吧，是吧？他说：“我在网上看过毛毛的文章啊，就是可能是去采访您的文章。”他说：“原来毛设计师就住在五环附近啊，不是五环，再往外走点更远一些啊。” 嗯， 那个今天呢，咱们请来的是独立设计师毛继辉，我们再次欢迎毛毛，欢迎毛毛。 好，大家好， 来。刚刚呢，我们聊一聊，毛毛为什么选择从城市离开，到了乡村去居住生活。 嗯、 接下来，我们也看了看毛毛的一家是什么样的，现在的家是什么样的。大家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一个字“家”，就可以看到他们家的一些图片了。咱们还是说回到您的工作啊，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讲，看到您的家啊，我第一个感觉就是简单。刚刚我们在聊的时候，包括我在网上看您的一些作品啊，也都是以特别简单的简约为主。但是说句实话，简单这个字儿在设计上我觉得特别难。有些人就说，哎，不就是简单吗？那我自己弄，自己弄完之后就大家说，哎，你们家也不装装，嘿，就这就是跟设计师的区别，你知道吗？ 是、嗯、 就是我弄一简单的，人家说你怎么连个装修都不弄，人家设计师弄一简单，哎呦，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嗯， 哎，来跟我们说说你怎么理解设计里边的简单？ 其实我比较喜欢用这个简洁或者简约来说， 哦，嗯， 就是说这个家里边， 嗯， 那么就是其实这个我觉得可能跟我的性格吧，或者说跟这么多年我自己的一个游历或者经历有关。其实我觉得这个简约呢，简洁它是相对的，我个人比较喜欢就是在前期的硬装上面， 嗯， 还是能够力求简约或者简单一点， 嗯， 这样的话呢，其实会给我后面的发展的空间会更大一些。因为我也看过，比如像国内有一些样板间，他们设计的时候，比如说墙上，比如大理石啊、墙纸啊、各种木线条呀， 嗯， 这个如果这个家给了我，我会觉得有一个问题很头疼。为什么？就是我买了一幅画，我不知道该往墙上哪个地方去挂，因为每一面墙都给占得非常满， 嗯， 而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学画画出身的，所以我更是喜欢，比如说我家里边的墙面就是一个干净的一个背景布，比如一张白纸， 嗯， 那么呢我可以通过后期的各种的艺术品啊，画品啊，各种风格的绘画作品来作为家里边的一个装点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艺术手段。而且这样的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艺术培养，并不一定要像所谓的豪华装修要把墙面装饰的塞得很满。而且我个人也认为就是越简洁简约的这个装修其实更是给了业主后期更大的自我的丰富的空间。我经常跟我的朋友，有些设计师朋友或者是一些我的业主类的朋友说，就是这个家是你的，其实不是设计师的。有些设计师喜欢设计的很满，我觉得这个方向是错的。因为家一定是要把空间还给业主自己，在他后面的生活中，他自己的旅游啊，自己的孩子的出生啊，自己可能生活中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呀，他要根据自己的心情来丰富自己的家，而不是设计师。因为设计师不住这个家，要把这个家的完全的这个把控感还给业主自己。我觉得这是这么多年来我倾向于简约装修的一个出发点。 嗯，就是意思是它是家，它不是酒店。 对， 嗯，不能说我就光进来住一住，你弄成什么样我看看就行。这个东西必须得融入我个人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而且我在很多年前也看过一个美国的一个设计类的一个书刊，它上面有一句话也深深的打动了我。它上面就是这么写的，叫做家居的过度奢华并不能带来心灵的平静和幸福感。我觉得这个话当时给我的感触也是特别的大。 嗯，这个得慢慢理解，真的，这个可能得我觉得得慢慢磨，就是不光是您的生活经验，这个还有您的一些可能审美取向等等等等，这个是一个综合的东西。 嗯， 但是说到简单啊，我提一个特实在的点我事儿啊。 嗯， 就是我看了您家几张照片，虽然我没去过您家，回来咱们可以约着我去您那儿。 欢迎。 就是您家那东西都是放哪儿呢？啊，一般就是我家其实设计也挺简单啊，也不是那么慢。但是后来吧，买的东西越来越多。 哦，你想说收纳是吧？ 对啊，比如说那个，我刚还毛毛我们聊，就是咱们去邻国买那盘子， 对， 买一些陶器什么的，我也特别喜欢。 嗯， 包括我现在就在正在进行当中，就是把我们家所有的这些餐具全部换成那些陶器，而且最关键有些陶器很漂亮。 嗯， 就是你要拿它来装菜吧，稍微觉得哟有点浪费，我都想把它摆起来。确实，我收了很多这些东西，没地儿摆。你是怎么做到把这些东西都摆出来，但是还看着不是那么满，还不乱？ 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首先还是要确定家里边就是有哪些墙面你是想用来展示的，有哪些墙面是用来展示画品，哪些是用来展示这些实物的艺术品。其实我其实会建议有时候客户家里面可以做一些小型的边柜啊，展示柜，因为在这个上面你完全可以放一些艺术品。 嗯， 还有就是家里面我觉得这个艺术品它有时候是可以定期的换一下，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大的储物间，其实里面艺术品呀包括画品也很多，那么有时候我们是会根据可能不同的季节呀，或者有时候我们买了一幅新的画品，我们会有一个更换，所以说家里面这样它每个墙面就会比较丰富一些。 是，嗯，我现在所有买的东西全部都放在所谓的我那个储藏室里面，甚至连画啊，我原来买的时候带框的，最后因为放不下了，所以我就把框扔了，然后把那画单独放在那儿，好多好多。嗯，好，这一次学习了，可以换着来。 对， 啊， 但关键还是房子得大。 哎，你说到要点了啊！来，这样我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来聊一聊。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毛毛呢不仅自己的家，现在居住的家非常的有田园气息，最关键是他还经常带着自己的孩子到处去玩去。一会儿我们聊聊他的一些游玩的经历。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住在876，今天我们请到了独立设计师毛继辉，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设计，以及听听他说一下他的幸福生活。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直接回复一个字家，就可以看到毛继辉毛毛啊，他现在居住的一个乡村小屋是什么样的，他的家是什么样的。接下来咱们离家出走啊，咱们从家门里边出来，说说您现在带着孩子，带着您的女儿，已经走遍了多少地儿了？还是说数量其实不是那么多，但是会经常出去。 我们每年出去旅游应该是在6次左右。 哦，因为 每年6次、 啊。 对，因为我女儿她在一个民办学校上学，她每年有一个春假和秋假。 嗯， 而这个时间是跟大部分的，就是跟我们的五一、十一是错开的，所以说每年我基本上是，有时候是春节带一次，春假带一次。暑假我一般是带2次，然后十一再带一次，然后秋假再带一次，就基本上一年带他出去玩5-6次。因为我个人说，其实孩子小的时候呢，我比较偏向于带他去世界各地的，比如说科学馆呀，自然历史博物馆呀，海洋馆呀，天文馆去看看。我觉得孩子在小的时候还是要让他多去体验这些。这些场馆所能带给他的乐趣，其实我女儿最喜欢去的是自然历史博物馆，因为她把整个地球的从史前动物，哪怕是一个小爬虫，到我们现在生活里面即将灭绝的一些动物，她都能通过实物或者是影像给你展示出来。我记得我带我女儿去过日本九州的一个特别大型的自然博物馆，包括英国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其实他在里面几乎能玩整整一天。就他会真的是就去看各种他认为可能吸引他的，比如小甲虫啊，蝴蝶呀，就是这一些。其实孩子们对博物馆，就是历史博物馆，他们可能不是特别感兴趣，但对于自然博物馆，反正我女儿她的兴趣非常的浓。还有一个就是我比较喜欢走一些人文自然景观，还有包括建筑的一些线路，像我带女儿去过西藏，走过318国道，去过甘南，去过青海，她非常的喜欢。尤其是当我带她去了青海，有一个魔鬼城，其实就是一个半沙漠化的一个丘陵地带，就是孩子在那边玩真的是无拘无束啊，就是真的那种沙漠的那种小沙丘啊，他们爬到上面滚下来，再爬到上面再滚下来，到最后玩的时候，一回到车里面，身上全是沙子往我的车里面落，就是孩子们就回来之后他还会去说，哎，爸爸，我就真的想去那儿再玩一次。其实这跟我们有时候跟朋友的孩子去玩，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每天给孩子买玩具，孩子才能得到一个满足感。其实真的到了自然环境里边，你什么都不需要给孩子买，你就把它放到自然环境中，他就能在里面玩得非常开心。 今天就是你看发现了没，跟当爹的或者跟当妈的聊天啊，